上市了。这款车呢，售价是16.99万到17.19万。 我去。 这过去是怎么回事？ 不是一辆电动的 QQ 卖这么贵合适吗，老车？ 嗯，其实你这个话题我也是刚才想就是 想说 展开的说一下， 嗯， 就突然觉得这是一辆 QQ 啊，咱就可以说它叫 EQ， 但就是电动车纯电的。那你想一辆汽油机的那时候的 QQ 才卖多少钱？ 6万。 但是你想啊，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定价吗？ 啊， 因为这款车有国家的补贴呀。 啊，那补贴完了， 它享受完国家补贴、地方补贴和厂商补贴以后，终端售价应该是69.8万到71.8万。 啊， 你想，它如果定价就定6万的话，补贴完事儿，厂商还得找你钱。所以他只能定到这儿啊。 哎，可以找我钱，我特别愿意这事。 其实我们 你可好意思了， 我们最想说的是，嗯，这个车的现在的新能源车各个厂家都在前赴后继的跟进， 嗯 啊，纯电的也好呀，混动的也好， 嗯， 太多太多让我们选了。那么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或者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让我最终能把眼光落到这款 EQ 上面？我是来就是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哎，我记得奇瑞之前还出了一款小蚂蚁吗？ 小蚂蚁 啊，对， 好像是叫这个小 叫蚂蚁。 那个芝麻是谁？ 芝麻是众泰 啊，对，众泰啊。 那他们两个是定位在更小一个级别的，算偏低速型。 你想都芝麻了，它能不小？ 明天我再整个绿豆。 你应该弄个西瓜，丢了芝麻捡西瓜吗？ 啊，对，就这样。 哎，不对，丢了西瓜 不那个丢了西瓜，丢了对，丢了西瓜捡芝麻这事儿是，你想想那主人公是什么形象啊？红城不能去这个形象， 那还是叫绿豆吧。 然后我再出一车叫赢。 行了， 来，我们说说这辆车的配置吧。 嗯，这个车其实看一下啊，这个还是挺全的。 嗯， 像全系增加了有日间行车灯、安全带未系提醒、倒车影像、彩色中控屏， 嗯 啊，还有皮质的座椅， 嗯， 这都是挺好的配置啊。 你要是说安全带未系提醒没有的话，我就不用买了。你就这太夸张了，这其实配置很基础、啊。 其实这车也开不了多快，你未系提醒也可以 不行，60的话也挺吓人的 哦。 所以说 飘啊， 对，这我关注这车，并不是说它有什么高科技的配置。你想6万块钱车，你还能要求它有这个自动刹车？不可能吧，嗯、对吧？你定速巡航也没戏吧，而且它是一辆 EQ 纯电是吧？ 嗯， 纯电就有一个问题了，它续航里程官方标称多少？ 200公里。 200公里、 嗯、 标称200。 嗯哼， 那它实际是多少啊？我估计 打个折 150， 打个折 150、160， 差不多。 因为咱们夏天得开空调，冬天开暖风，那100多公里的话，二位老师觉得城市代步够吗？ 代步肯定够了呀。 嗯，它是可以接到家用的220伏电源上进行充电，8到10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 那快充呢？ 快充的话是充到80%的电量需要0.75个小时。 哦呦，这挺快的。 对啊，所以这款车啊就是一个小代步工具，你想让它有多的用途，其实它真是没有。 我觉得新能源车现在可能也在推市场吧，可能在芜湖地区或者江苏某地，这台 QQ 可能会卖得好一点。但是我发现各个新能源车都有自己各个主打的战场，那深圳是比亚迪，对吧？ 嗯。 北京北汽，然后还有谁来着？我想想。 上海比亚迪卖得也不错。 哦，上海是荣威。 荣威 的阵营。 哦，对，荣威。 浙江是吉利，所以大家我发现还得有各自的阵营。我想等过几年，我相信应该是充电桩铺得更多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争夺这个市场的空间才会更大一点。 嗯嗯，那刚刚红城提到了比亚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比亚迪也有的车上市啊， 出了什么车呀？ 是宋的盖世升级版跟元的盖世升级版， 有盖世英雄到来是这个吗？ 盖世， 他能请得起王力宏吗？ 不知道啊，咱们先说技术信息。这个宋的盖世升级版呢是9款车型，然后新车的指导售价是8.99万元到14.99万元。 嗯哼， 然后它有一个前20,000名下单的用户可以免费获得舒适安全的升级包，就是包括后排中央的出风口、前排座椅的侧气囊、前后的侧气帘，还有胎压监测等等这些配置啊。 哦，免费送是吗？ 对，免费送，不是前20,000名下单的是免费送这些的。 哦， 然后呢，元的盖世升级版是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是5.99万元到7.99万元，这也没什么可送了。 是的， 这个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啊，说的是宋的盖世升级版， 对， 它放弃现款车型比亚迪的那个 logo。 嗯， 然后呢，内外 全都换成了宋的那个字样的那个 logo。 嗯，对，我可能相比之下对元这款车型了解的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个车也就是一个代步的一个小车而已，我不知道它这个升级版以后会怎么样啊。之前原版的那个车我还是体验过的。 OK， 那这俩车都搭载什么动力啊？ 新车像宋的话是 1.5T 跟 2.0T，然后 2.0T 最大功率有205马力，匹配的是六速的双离合。 原的盖世， 原是盖世升级版，搭载的是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对，跟现款差不多吧。 对， 反正总之应该是一个新版本的上市。那么想看这个宋和原的朋友们，可以到 4S 店去关注一下这两台车，有提升啊。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就是大人物的专访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哎，So sick of the hobos, always begging for change. I don't like how I gotta work, they just sit around and get paid. I hate all of the people who can't drive the cars. Bitch, you better get. 豪杰聚首，纵观车坛风云，车企领军人物为你探究车界焦点动向，一切尽在 Big Man 大人物。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行业大咖，我们的车企的大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广汽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公共关系科部长刘飞雷先生，来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汽传祺的刘飞雷。 哎，刘部长，这一次广汽传祺是带了好多款车型来到上海国际车展，对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整个2017年的上海车展呢，广汽传祺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呢是首次开始独立发布，以前都是跟广汽集团一起发布的，这一次是独立发布。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一次我们一共带来了六款全新的车型在上海车展发布。那比如说我们有2017款的 GA8，有今年一月在北美底特律亮相的传祺五座大 SUV GS7。那剩下的四款车型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电动车，比如说我们说是我们的概念车 Inspirit 重新让你动起来。首款电动 SUV GE3，还有 GS4 PHEV 以及这个 GA3S 的 PHEV， 相信整体化的实力的呈现呢，让大家对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呢，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感觉。 我们之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关注全新的传祺 GS7 这款车，在上海车展也是亮相了。咱们这款新车的定位是定位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GS7 呢，我们首先是今年一月我们在北美底特律发布了，其实应该说是我们这一次呢应该是第二次跟大家见面了，但是也有人说了，说我们国内的消费者都没有能够切身感知到它，是吧？我们原先计划是在今年年中进行上市，那么现在的话上市的时间也快近了，那么我们希望能进一步的这个感知到它，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把它带到了上海。整个这个车呢，我们把它定位为是一个大五座SUV， 啊，那么比如说熟悉广汽传祺的朋友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的 GS4 啊，之前的 GS5 那都是五座 SUV 啊。那么这款车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大五座 SUV。那我们整体希望的话呢，它是把整个五座 SUV 的品质再往上提一个等次，啊。 其实提到 GS 系列，那么有一款爆款车型 GS8 然后在市场上已经发售了，整个的反响也是特别好。跟我们说说这台车的销量和现在目前的一个销售情况吧。 感谢所有人对广汽传祺的热爱，应该只能这么说。我们传祺 GS8 呢，去年8月份我们在成都预售，预售短短的可能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抽到了差不多收到了8000个订单。等到我们10月26号在杭州上市的时候，那我们上市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差不多收到了20000的订单，啊，但实际上呢，我们10月开始上市，我们11月因为汽车有个爬坡的过程，啊，只生产了3000辆，啊，12月呢生产了6000辆，啊，1月呢向大家交付了9000辆车，2月是过年春节，所以呢我们量有点7000辆，啊，到3月份啊，那么它的销量就过了10000。那么整个今年一季度的话呢，我们说GS7 大概是超过了24000，那么在大七座 SUV 市场上呢，应该说形成了与汉兰达福特的锐界三足并强的这么一个市场格局总体来说对传祺品牌提升也是非常大，而且的话呢也得到了大家比较多的关注应该说到这一点，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传祺的一个关注。 其实说到车卖得好，核心还是说车产品做得好，那么口碑也一定会做上去。那么在展台之上，您刚才也是讲到了有这个 GS4 的 PHEV 车型，您觉得 PHEV 技术能否还会搭载在我们传祺的其他的更多的车型上呢？ 现在提“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一般提三个方向，如果说产品的话，就是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是吧？我们说起电动化，那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完全电动化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现在对它并不能给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目前的技术水准下面的话呢，像 PHEV 那么可能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路线。比如说我们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GS4 PHEV 今天我们上市了 GA3S PHEV 今年年底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一个 GA6 PHEV。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在纯电动的时候我们有比如说80公里以内的一个电动横程那么如果比如超出这个东西的话呢，那我们用传统的动力匹配方式，就是油补充匹配的方式那么保证里程无忧可能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当然比如说如果技术发生了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那是不是全面转向电动化呢也未可知。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发布了我们基于全新纯电平台的 SUV 就是 GE3 那么应该说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蛮高的，它的续航里程大概在310公里我们通过半小时快充我们就可以给它充80%的电，这就是一个纯电的车型。 看江湖变幻，观车坛风云，车企领军人物纵说车界，尽在 Big Man 大人物。 有谁能够预言若隐若现？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大人物欢迎回来，哎，大人物欢迎回来。 大人物走了，新车来了。 对，我们继续来聊新车啊。这款车跟我们之前聊的那两款车就是 两个极端有点。 前半段呢，我们还是主要打这种那个 比较接地气的 代步车、嗯。那么接下来这两款车 稍微高端一点的， 一个是要中高端有一些享受的，另外一个就是梦想、偏梦想系列的车型。 Dream Car。 啊，对。 咱们先说这个售价405.4万元的迈凯伦720S。 我说这个中高端的，你就给我上了这个，那梦想之车得4000多万、 啊、 是吗？啊，没事没事。 对，我先说了梦想的车是吧？ 咱们就 先说这 梦想车。先说 Dream Car 啊，迈凯伦720S。 咱们从梦想掉进现实来。 可以，来。 这款车太耀眼了。 橘色的啊、嗯，车展的时候我们路过的时候应该扫到了一眼哈。 对，然后家族传统的这个蝴蝶门。嗯、 蝴蝶门。 啊、 哦， 对， 像扑了蛾子的翅膀。 扑了蛾子，让你说的就是。 迈凯伦啊，我就听到了，会封杀我吗？哎，老车说说这车吧，哪个吸引、哪地儿吸引你？ 这个车价格。 价格。老车说：“你说这400多万，我都买这车，我脑袋不大。 我跟你们俩金牛座在一起，真是啊。 那个720S 啊，咱先说啊，说延续这个迈凯伦家族一个传统的设计， 它算是旗舰型的了。 其实也不算是， 它应该算非限量版的旗舰车型。 对， 啊， 呵， 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家族式设计，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一个全新的碳纤维座舱。”这个是迈凯伦很独到的一个地方， 全新的 对，兼顾了一个重量的同时，高强兼顾了一个高强度的同时，它也降低了一个重量。这款车的整备质量控制在了1283公斤，比原来的650S 降低了18公斤。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车整体看上去啊，它改完以后觉得有点恐怖，就很唬人。 这个 生猛， 这可能也是很多这种超跑可能要在外观上传递出来的一种气息吧， 就是视觉上的一个、 对 一个冲击是吧？ 其实它跟那个675长尾版是有一些相似的，所以加了很多画龙点睛的这个效果。就是迈凯伦的长尾版车型在整个的车系当中应该还是比较经典的，所以它把一些相应的一些设计加到这个所谓的普通版的车型上，能够也增加一些整体的这个外观的效果。哎，赫尔，你觉得这车要是最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个吗？就是哪一点最吸引您？ 这款车如果要是最吸引我的，可能我会就是更关注一下它的一个速度吧。 速度， 对，它有一个4.0T 的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嘛，可能就是对于这种超跑类的车型，外观首先是一点，再一个肯定是追求它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极限了嘛。 没错，这个也确实是每一代超跑都力争要不断进化的很重点的一个。 这车可以啊，这车都快达到1:1了，就是功率720马力，然后峰值扭矩770牛米。我觉得再快一点的话，这就等于说就得拿到马力跟扭矩是1:1了，很难做到这样了已经。 而且它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还是可以的， 400多万是可以的，2.9秒嘛， 对， 对不对？然后200公里也就7.8秒嘛，你踩得再快点，咱奔300去了嘛，中国你就那个超速了嘛。 对，然后这车还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内饰方面，它用了一个全新的折叠式仪表盘。在隐藏的模式下呢，驾驶员可以看到车辆的基本信息，比如说档位啊、发动机转速，然后还有时速。在全显示的这种模式下呢，仪表盘是向上翻起，露出了一个8英寸的液晶显示屏，可以更加体现更多的一个车辆信息。 反正这个车整体的感觉，不管是外观啊、内饰、动力，都是很炫酷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走的是酷范儿、潇洒范儿。 冲这翻转的仪表盘，我觉得很多土豪可以下手了，就是因为在这个车系当中，还能把电子设备做的这么炫酷的车型不太多，因为很多车型恐怕恨不得里边都能看到发动机舱。就是其实很多高端跑车为了减轻重量，在高科技的东西上做的还是很粗糙的，那么这台车应该可以填补一下这个空白，起码咱有点科技范儿是吗？有点特工的感觉。来，我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科技。仪表盘翻转出来了， 对， 是吧？行。 好，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是相对来说叫梦想类的车型啊，咱们来说一个叫现实类的车型，至少说这个售价，咱们多多少少能够得着啊。 老车很喜欢的一款车也是。 那老车说吧， 老车说吧， 我来说，这就是全新的奔驰 C 级旅行车，还有旅行啊，还有 C 级的轿 跑，轿 跑 和旅行， 对，售价是382,800到57,000整， 这个是旅行车的一个价钱， 对，然后 C 级的轿跑的售价区间是38,200到48,800， 相比新老款车型，新车型全都换装了九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嗯， 对，就换了个变速箱。 嗯、跟大家说的简单一点啊 ，C 级的旅行呢就是大屁股版本的 C 级的轿跑呢就是双门版本的 C， 就这么简单，是吧？ 嗯， 我没说错哈。 嗯嗯。然后这款车呢是搭载的 1.6T、2.0T 两款发动机，分别马力有156马力、184和245。嗯， 来说说老车，你为什么喜欢这车 啊 ？C 旅行嘛，这个我相信不光是我，哎，很多很多人都对这个旅行车。 那红车肯定选的是轿跑了。 不，我其实我也喜欢旅行车。 那轿跑咱甭说了是吧？ 不是轿跑也不用说甭说了，但是我喜欢跑车，我也喜欢旅行车，唯独轿跑这一个行列，在我心目当中，我会觉得挺好看，但是我不太会买。就是你要不就干脆一点都不切实际，要不然你就稍微实际点。 这就是白羊座，两个极端，没有中间地带。 还行，但是好在我不太喜欢更实用的 SUV 车型。就是、 其实实用的话，旅行车比 SUV 更实用。 哦，为啥？ 就是后备箱大，真的大，大很多。 关键是我觉得开旅行车的实际操控感要比 SUV 操控感要更好。 那肯定啊，它底盘会更低。 哎，可惜旅行车可选的空间很小哦。 啊，反正就那几辆，而且卖的后拉贵。 对呀、 啊。啊 ，S 最后 SUV 赢了。 那我也不买，我转出门左转，我买跑车了。 你这人聊了半天就没法聊，你知道吗？还杠。 嗯，好嘞。今天新车来了，跟大家说了这么几款新车。哎，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来继续向我们询问这几款车。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跟大家来预告我们定期喊红包，还有送礼品。所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当然了，还要关注我们的微博圈红城或者是圈和 RH 都可以 啊。老车微博赶紧注册啊。 好的， 又说一遍。 好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嗯、明天再见，拜拜。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啊、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忠旨，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